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Red Rice 米饭主题餐厅嘅圣诞狂欢派对，即系我哋嘅 outside catering， 可以送去你嘅 office 或者去你嘅屋企嘅。今日开始接受预订啦，只要你订够20个人，我哋有20人套餐，就会送呢只12磅嘅火鸡俾你。可以成隻上，好味，亦都可以一切開嚿嚿嘅，亦都可以同你扁曬肉上嘅。好啦，咁我就介紹一下20人套餐咧，有幾多嘢食喎？沙律咧就2種嘅，韓式油脂炸雞沙律，一個咧當然唔少得嘅和風啦，呢個吉列炸蝦沙律。咁主菜咧係有4樣嘅，咁你就4樣揀1樣。一個就蜜糖維珍火腿拌菠蘿片，德國脆皮烤豬手拌美式雜肉腸拼盤，咁我梗係要試一試個豬手啦，其實好多食豬手，其實我乜嘢都中意嘅，barbecue嘅圓條豬肋骨成條，第四咧就係燒羊架啦，我攞一嚿烤羊架嚟食先，佢係用紙葉烤嘅，好香嘅紙葉。呢、這個滋味小食咧就3款嘅，3款齊嘅。第一，美式嘅燒煙肉車厘茄串，脆香炸雞皮拼雞翼，升級小食拼盤就有泰式炸蝦餅啦，一口紫薯可樂餅啦，同埋炸春卷嘅。好啦，咁樣熱食咧就有4款嘅。嗱，呢個芝士焗雞皇飯啦，大家睇到啦，哇！呢個經典芝士焗意大利粉，米芝蓮咖喱牛腩。燒黑椒、牛肉、牛角酥，好啦，甜品咧就2樣揀1樣啦，一係咧就北海道3.6牛乳奶凍，一係咧就呢一個金沙脆脆，每樣咧都係20點嘅。咁多嘢食，有咁名貴，大家估下幾錢咧？20個人嘅，加埋係40-50磅嘢嘅，成個套餐咧只係2688啫，唔係喎，10日前訂係幾錢啊？2288啫，夠平未啊？都未算，頭100個訂係1888蚊，你信唔信咧？其實咧，我哋係限量版嚟嘅，即係23、24、25號咧，每日只可以做幾10份嘅啫。你快啲訂啲，仲有喎，訂滿500蚊咧，就會送1.25公升嘅百事可樂嘅。咁如果你公司有30-40人，但你訂個20人套餐，你又驚唔夠食係點咧？咁仲可以加送喎。呢、這個蜜味沙拉豬扒係228蚊，係2磅嘅。另外咧，或者加呢個蒜香牛油烤雞翼咧，係20件嘅，係138蚊啫。 阿土伯啱啱睇完個廣告之後咧， 舐舐你， 係啊，你忽發奇想喎，又話好抵喎，又剩喎。 咁100蚊個人 咁就如果你話即係頭先計下呢一、這個即係如果你搞網聚啦，係咪？我哋突然間諗起搞網聚啦，係咪？係咪喺即係呢個聖誕節搞個網聚咧咁樣樣？咁啊呢個可以同阿蕭生嗰邊傾傾啊，咁樣樣咁啊問下佢啦。咁啊就嗱照計啦，我哋照如果係照搞網聚嘅話咧，我哋啱啱初定就29號啦，即係禮拜六嚟嘅。 12月29号咁就照旧啦，喺呢个长沙环嗰、那个即係工业大厦嗰边搞一次网聚啦，係咪咁啊？大概我哋8-5就围到皮㗎啦，其实就係、是、咁啊。好啦，咁啊到期时呢，即係我哋有个消息敲定咗啲细节之后呢，咁我哋就可以呢就招收会员呢就搞呢个网聚啦。咁敲定细节好紧要㗎喎，咁啊最近呢一、這个即係特集会啦，即係你知唔知敲定细节嗰个边个？原来由头到尾都系习近平啊！头30-40分钟咧，原来习近平一个人讲嘢，讲足30-40分钟，敲定晒所有细节。哇！听到咧呢一、这个啊呢、这个 Paul Kudlow 咧呢一个呢、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咧就喺度讲，哇！未曾见过一个领袖啊，元首人物啦，由头带到尾啊，将所有嗰啲细节了如指掌，系嘛？哇！佢直情喺度 sell 紧我哋。 喂，啊、你唔知咧？ 如果你做老细，你会唔会咁先？ 唔系啊，你唔知原来咧，我最近咧睇翻啲历史书，喺过往睇都系最近睇。原來啲共產主義嘅即係革命英雄咧，胡志明又好啊，嗰陣時候解放債咧，呢、這個叫咩啊？波爾布特都好咧， 或者係古 佢係坐喺度啊，講3-4个钟嘅。 咦？ 你打斷唔到啊！如果你揾佢嚟做節目嘅大鑊啊，大佬。 唔係仲有得咁你阿卡斯特羅都仲勁啦， 係啊，都係咁嘅， 我哋個個得喎。 卡斯特羅講佢自己一個 你係講到半個鐘，你講唔到3-4个钟啊嘛，大佬不停嘅。 佢心不逢時啊，其實如果你有 YouTuber 嘅話咧，佢應該收好多廣告錢啊，其實係。 真係太勁！ 阿柳，你收到咩風啊？從呢個股市裏面睇到呢、這、一個。 我從個股市上咪就咪玩震倉咯，震得幾勁緊要啊！喂，即係呢個猛猛州事件先犀利啦，即刻。喂，美股話啦，美股其實唔關猛猛州事喎，美股啊自己跌，因為債息倒掛咧跌咗2日大跌嘅。咁、但係我自己首先。节目就讲咗啦， 债息倒挂系咩现象啊？ 债息倒挂咪长债息同埋短债息有差距，咁跟住咧就因为呢个债息倒挂就系3年、5年同埋10年嘅 compare 比较，因为10年长债跌咗。 我冇研究啊，3、5、7系边个高边个低？大佬你唔好讲个 term 出嚟，我都要解释下我大军法。 十年跌咗咪唔使噶，其实大家唔好去研。 长息跌 就短息升，咁就话咧，其实咧佢我哋讲效果得噶啦，个效果就系话15至20个月。即係總之就係2年之內，美國就會步向經濟衰退嘅。即係通常有一債息倒掛 就係咁樣啦。 係啦，咁但係就唔構成美股係要即時下跌嘅。 哦，咁呢個唔驚啦，係咪？因為而家就敲定咗個細節，就係其中係1.2有成12,000亿嘅貨，其實係習近平話即係拍板買啊嘛，係咪？係 啊。 哇！即係12亿，唔知佢幾買幾耐啦，係咪？可能係幾年，即係交收啦，係咪？冇人一年內交收12亿咁黐線。但係12亿呢個概念咧，就真係好誇張，因為咧而家中國手持嘅美債咧，其實就正正就係12亿啦， 即係俾翻曬佢， 係俾翻曬佢啊！ 簡單嚟講、就 是，真係喂，即係自己喺度，即係一次過就買新家咁樣買啊！咁呢、這個你咁嗰陣時，即係呢一個中美貿易戰，即係啱啱開打嘅時候咧，有好多美媒咧就喺度警告，就係話你唔知中國咧有一招 Trump card 㗎，其實有啲絕招啊，就係掟你美債。而家你同佢買曬呢啲貨，你仲點樣掟美債咧？你啲美債就話要換呢個美國貨啦，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你而家你最後一招嘅所謂，即係就算係七雙拳嘅絕招咧，你都冇得打咯。其實係 唔係？但係中國冇徹底喎。如果喺事實上，如果中國將個萬二億嘅美元嘅貨品走去買美國貨，咁即係點啊？將啲人民幣係換翻曬俾美國。咁其實到時美國就不得不承認人民幣咧嘅國際化地位。所以其實中國咧係明蝕底暗着數啊。 係咩？ 我係啊。如果係成件事嚟講，你可以咁去分析㗎。所以習近平嗱，其實兩個咧，即係我成日都打肚唔知邊個俾我講，即係我覺得習近平同特朗普， 你講先。 習近平同特朗普兩個係掹繩嘅。喂，因为 咩叫掹绳先？ 两个人根本就未喺饮红酒同埋食牛扒之前咧，两个人倾好咗就系和谈嘅。 嗱， 我上个礼拜就做节目嗰时咧，就已经讲咗，喂，佢两个 friend 嘅原因其实好简单，各取所需。喂，各取所需系乜嘢咧？因为俄王达里奥就问啊嘛，喂，究竟而家美国系咩1930年代嘅时间咧？我哋因为你两个中美贸易战令到世界不明朗因素影响，而你美国又收水又加息，跟住就令到全世界咧都冇嘢可以投资，金又跌，油又跌，债券又跌，黄股票又跌，咁可以啲钱可以去边度玩咧？咁喂，咁而家系为咗满足大家呢个社会嘅，即系呢个金融市场嘅需求，咁大家啦话，我们停一停。 咁但係我們停一停呢，就各取所需諗乜嘢呢？嗱，我就可以好法簡單講啦。習近平就諗，我應承你美國90%嘅嘢，總之你要我買嘢就買嘢，你要我汽車關稅唔關稅呢，係免你關稅40%，我又免你關稅，因為免汽車關稅陰公嘅係歐洲車同埋日本車啫嘛，唔關你中國事噶。咁跟住咧，我又你要我開放我就開放，你俾要我買我嘅保險公司，我又俾你揸股份超過50%。咁所以今個禮拜、下個禮拜咧，改革開放40周年咧，中國就會宣布呢啲具體嘅措施咧，就係滿足美國嘅要求。但係佢只係要求你一樣嘢啫，就係、是、喂，我要做翻我嘅快G，我要繼續我嘅2025。 唉、哎，如果你3G、你5G，你好難做，你想做多？ 唔係，我想我覺得個重點嘅問題在邊度咧？今次你拉阿孟晚舟咧， 喺晚舟 度，我哋呢個節目講晚舟得㗎啦，晚晚呢條舟得㗎。 動新聞先， 好。睇下动新闻先。 世袭令，华为太子女家国被捕。加拿大司法部证实，应美方嘅要求，上星期六喺温哥华机场拘捕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嘅女、集团副董事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又话当地法庭星期五会进行保释聆讯，但因为孟晚舟已经申请禁止报道令，唔会透露有关详情。美国传媒报道，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嘅制裁令。美国已经要求引渡孟晚舟，华为同日出声明，话唔清楚孟晚舟有咩不当行为，但公司喺各地营运都会遵守当地嘅法规，包括联合国、欧盟同美国出口限制等。相信有关部门最后会有公正嘅结论。不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就强烈抗议啊，话美国指使加拿大拉一个冇触犯美加法律嘅人，已经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澄清拘押嘅理由，即刻放人啦。其实早在2012年已经有外媒披露，华为在伊朗的主要合作伙伴向当地最大电信公司卖出价值超过1000万港元美国禁运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政府前年都开始调查华为涉嫌违反美国出口和制裁法例，将美国的产品运去伊朗和其他国家。有评论认为，今次华为出事是同样违反美国禁运令的中兴案延续，但中兴今年7月交了近800亿港元的罚款之后，就和美国放生。今次美国在习特会同一日拉人，林和立就说不排除是为了打击习近平。 他一定要防止习近平做一个世袭的皇帝，因为习近平一日在台上就对美国构成很大的威胁。中国即係威脅到美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係個共產黨嘅制度啦。咁就所以佢係既想打垮習近平，亦都想打垮中共啦。 又話今次事件一定會令中美關係更緊張，令兩國進入冷戰，嚴重程度同當年美蘇冷戰不相伯仲啊！ 我唔同意頭先最後嗰句啊！即係話咧，即係呢件事係會令到兩國進行冷戰啊，又話即係令到呢個貿易戰咧就會更加即係嗰個更加會有陰影啊！呢、這個絕對唔同意，因為咧今日咧就已經即係呢個《金融時報》咧就爆料啊，原來咧話呢一個習近平咧喺開呢個特集會之前已經知道孟晚舟被捕。 嗱、我所以個疑問就喺度，我哋應該向呢個方向，即係我哋逐點講、喂，第一個就係、是、喂。兩條友冇理由唔知㗎， 特朗普話唔知喎、 特朗普 嗱、好啦，如果《金融時報》話習近平知，有乜嘢理由特朗普唔知 咁 嗱、你頭先 break 嘅時候，你係咁講，你快啲解釋。 所以林和立頭先嘅論證話，針對習近平咧，呢件事一定係錯嘅。成、件事咧就係民主黨嘅人咧係針對特朗普。 點解咁講？ 因為嗱，頭先我咪講咗上半場就係話習近平 俾啲難題佢啊， 各取所需啊。習近平願意同特朗普唔係唔打貿易戰，將呢個貿易戰係凍結咗佢，停咗火先。咁除咗係回應返呢個金融市場嘅需求之外，其實大家各取所需。中國就希望用多啲錢去換取一個時間發展呢個2025嘛，同埋呢個快資嘛。但係特朗普亦都要計一條數，就係如果債息倒掛係代表兩年後美國經濟衰退，兩年後係美國咩事啊？2020年就係、美國大選喎。咁即係特朗普咪一定輸 Q 硬，所以特朗普而家如果將中美貿易戰停咗佢半，佢所以佢成日講一樣嘢啦，我而家停90日，跟住佢話我哋唔係90日㗎，我哋可以延長㗎。點解？如果中國係買佢嗰12000亿美金嘅貨，繼續買翻佢嘅農產品，繼續令到佢汽車工廠唔會倒閉執笠，工人唔會冇工翻，喂，咁跟住呢場貿易戰就繼續打緊，不過 對美國人完全冇影響，咪中國買多咗佢嘅貨，因為喺過去四個月每個月中國都係買少咗100億嘅美國貨嘛。咁而 我覺得先從你嗰個 logic 去討論先啦。第一就係話特朗普係唔知嘅。OK， 而家唔係我話嘅，係博爾頓同埋呢個納巴羅。 唔係咁， 當時佢話佢唔知。 唔係佢梗係咁同你講啦，係咪？唔通話佢知，跟住你咩開會？ 跟住兩個係可以和談到。 即係用你頭先嘅邏輯，我簡單總結幾點好可能性先。即係我假設特朗普唔知嘅情況之下，一你話呢個係紐約嘅 聯邦檢察院。 個咩 circuit 啊？定 係聯邦檢察院咯？就 即係巡迴法院定係 聯邦檢察院？係引導呢個孟晚舟 嗰個州。就是 民主黨嘅，冇錯啦。 OK， 亦都係呢個檢察院咧，係告緊呢一個通俄門事件啊，係搞緊嘅。 第二點有個可能性就係，如果特朗普真係唔知嘅話，就係因為點解咧？你喺美國嘅制度裏面理論上嚇，我唔係講實際嚇，就係都係三權分立嘅，即係唔係話特朗普話要拉邊個就拉邊個，唔係話呢個就告嗰個告嗰個噶嘛。咁呢個我覺得係第二個可能性咯。咁第三個就我睇到佢 Twitter， 我唔記得我尋日睇邊一段嘅報紙，就係、是、睇到習近平嘅 Twitter 咧、就係佢講緊中美貿易sorry 係呢、這個特朗普嘅 Twitter。 我有喎、 啊，佢嘅 Twitter 就話咧，嗰九十日，大家傾緊㗎啦，即係根據中國嗰個 statement 啊，就話我哋好努力、 好樂觀， 九十日之內咧就會提出一個方案。咁跟住咧，特朗普最後一句嘅回應就話咧。我是完全有信心可以解決的咁樣。 係啊， 我唔記得 accept wording 定係點樣。 係今朝嘅新聞嚟嘅，今朝新聞嚟。 唔係今朝添啊，仲 有片啊，我有段片啊。 特朗普仲話，佢話習近平講嘅每一句説話都算數。吓，佢咁样讲。 当然啦，嗰97% 都算数。 其实以前唔同噶啦，嗱，即系嗱，你而家冇位坐，你而家再无路可逃嗰样嘢啦。你以前你都仲可以搬留学出嚟，即系譬如好似五月嘅时候，咪搬留学出嚟咯，系咪？咁但系佢自己嗰阵时攞嚟衰，系咪？喂，嗰阵时真系关税还关税，即系即系嗰个贸易壁垒还贸易壁垒。而家你而家搞到咁样，今时今日，哇！你而家你系即系全方位地系即系系妥协和让步喎。而嗰阵时你啱到个 term 系三分之二嘅让步条件嘅啫，你嗰阵时142项里边系，而家系全部让晒，好似让剩两样噶嘛。而家系嗰两样唔知系咩啦。咁好啦，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其实讲真啦，即系你去到今时今日咧，习近平应该自己负上最大嘅责任。喂，大佬，本身唔应该系咁嘅，系嘛？你而家搞到 唔係，但係你諗下啦，如果我假設特朗普同即係而家拉呢一個嘅阿孟晚舟，好嘅難度，阿孟小姐，喂，如果佢係知嘅話，或者係成個無論司法行政或者係成個國會咧，都係配合嘅話，嗱，我哋用呢個政治角度嚟先，即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嗰個唔知個可能性，而家講下知個可能性就係、是。喂，咁呢次就好堅嘅咯，美國佬。 堅。 喂，同你全面咧開放。嗱，第一，我嘅估計就係，我冇咩收到任何風。喂，正常嘅中美關係都唔會咁樣喐何志平啦。喂，喐完何志平，再嚟玩一下阿孟小姐。喂，呢下嘢其實係重擊嚟嘅啦。 食過翻尋味嘅啫。 上次從談判嘅角度去考慮呢個問題。喂，我多咗手上好多籌碼喎。OK， 嗱，第一，何志平呢间 case 咧喺国际嘅形象上系代表咩先？喂，你系一个贪污嘅国家嚟嘅，系不择手段，系咪？你俾我里面个佬捉到你不择手段就 系、是、啊！其实佢最大镬系挑战紧国际秩序嘅一个国家。 第二点就系、是、啦，就系、是、如果你拉阿孟小姐咧，就系、是、挑战紧国际秩序，因为這個呢一个咧系联合国通过咗制裁伊朗噶嘛。Economic sanction 嚟噶嘛？嗱，你係即係常任理事國。喂，當日如果你咁中意即係輸出呢一個嘅高科技俾呢個伊朗，或者你真係想同佢做生意，或者你覺得伊朗係冇問題嘅，咁你應該反對喎。 咁佢而家咪陽奉陰違咯？佢做所有嘢都係陽奉陰違啊！ 我正正就係想咁講，我如果真係特朗普係知嘅話。或者呢個係成個美國佬對付中國嘅策略嘅 佈局嚟嘅，係啊。 咁咧，因為你一項接一樣噶嘛。以前喂，老實講，喂呢啲咁樣嘅咁大鑊嘅嘢，其實冇理由係冇通下聲氣嘅喎。即使你話美國嘅制度，司法係獨立嘅，即係檢控單位都係獨立嘅，即係行政單位都係獨立嘅，甚至乎好似阿柳頭先你咁講。 即係我判斷唔到啊，我覺得 uncertain。 嗯， 喂，究竟特朗普係知唔知道，或者呢個係咪成個白宮嘅成個戰略嚟嘅？嗱，呢個我真係判斷唔到，因為點解咧？從我頭先講嗰忽嘅內容咧，就話佢知情嗰個角度咧，喂，呢個係一個好好對付中國嘅方法嚟嘅。嗱，一個何志平呢單嘢，哇，大佬，你搞一帶一路不擇手段，為咗即係建立你嘅世界霸權，你可以咁樣去賄賂即係非洲嗰啲窮國嘅，拉攏關係嘅。好，跟住喂，大佬通過咗聯合國嘅決議，你又可以唔遵守嘅，你又可以照做生意喎，大佬。 嗯。 喂，所以呢樣嘢我係覺得非常之奇怪，但我判斷唔到邊個 size 係咩？ 我自己個人判斷咧，就係、是、我自己睇翻個市嘅啫。因為琴晚、 okay. 如果美股， 喂呢啲 係 好重要嘅 data 嚟。 喂，琴晚美股係跌緊七嚿幾嘅，咁但係其實白宮係完全冇講孟晚舟呢單嘢。喂，白宮喂，以日特朗普咁中意玩手機嘅，佢冇理由唔出文嘅。喂，佢冇可能唔出文嘅。 上山。 喂，唔係佢，因為佢嗱， 佢最中意抽水。 佢咪去抽？唔係，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即係佢同習，因為佢講咗好多次，我同習近平係老友。 係。 佢其實兩個真係各取所需嘅，我自己相信呢樣嘢。而家我覺得嗱，拉晚晚舟其實係任何時間都可以拉嘅，因為點解咧？香港身份證加拿大人，而家係講緊2012年賣嘢俾伊朗，個證據根本可以存在咗好耐嘅。佢每一次出入境加拿大都可以拉佢，點解係要解12月1日拉佢？我覺得係有另一幫嘅美國嘅政治力量咧，係拉緊呢個特朗普後腿。咁你當然啦，林和立嘅講法就話、是：喂，其實都係收辱緊習近平。喂，咁呢個我唔會反對，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以美國人嘅司法角度去睇，喂，佢點解會揾個紐約聯邦檢察院去引導加拿大引導呢件事呢？喂，其實喂，可能真係就係想拉住呢個特朗普後腿，唔俾佢咁輕易同中國喺而家呢個貿易戰打到如火如荼嘅時候，突然間將佢 逼翻 落嚟。喂，而令翻自己有個空間咧，令到佢喺2020年大選咧係有着數啊！嗱，呢個古仔咧，其實我做呢個節目做一陣間嘅啫，我唔係成日喺度做噶嘛。即係大家聽眾或者大軍佛嘅朋友咧，可以諗一樣嘢嘅。究竟呢個晚晚舟最終啊，喺聖誕節之後嗱，因為個司法程序一定係個零兩個禮，起碼兩三個十日八日㗎啦。對美國呢個司法，即係又加拿大又引渡條例又美國法院，喂咁多嘢，而家又要揾當事人，亦都會揾律師啊！佢唔係冇錢噶嘛，香港都有廿幾搭樓，咁同埋佢一個重要嘅華為係中國嘅2025 5G 嘅龍頭企業，咁佢冇可能冇錢咧去請律師，咁所以結論就係話佢一定喺聖誕節之後，究竟特朗普係會唔會放生佢？嗱、如果特朗普係放生佢，如同中興開嘅條件係唔同嘅時候，咁即係話成件事就係美國人搞出嚟嘅 ，OK 就唔係關特朗普事啦。所以我今朝寫文咧，我個邏輯就話、是。件事係唔關特朗普事，係直情係民主黨係有其他美國嘅政府官員係拉住呢一個嘅特朗普後腿，唔俾佢去做和談。 嗯， 就瞄準2020嘅選舉。 冇錯，咁呢個 係 對。 因為你嘅假設就係話，如果2020嘅選舉前係而家你個所謂嘅 債 息倒掛嗰個情況之下咧，其實經濟開始咧已經 衰退， 有衰退嘅跡象㗎啦。根據過往嘅即係 時序， 即係過往經驗啦， 係啦，廿個月啊嘛。 嚇、 啊， 咁所以咧，你就認為佢係借呢樣嘢嚟拉個後腿嘅？ 冇錯。 哇，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咧，咁習近平都忍辱負重喎。即係你知道啦，即係你明知道係俾人哋插一嘢，係嘛？曾幾何時，即係呢個喺八九月嘅時間，即係你就算喺外交部啊，佢都講到明咧，就話唔會喺任何威脅之下咧就同你談判噶嘛。咁而家個咁大嘅威脅都同你談判，而家仲要係習近平自己赤膊上陣， 親自。 仲有我一樣嘢覺得奇怪，如果你話我當阿柳頭先嘅講法啱啦，即係特朗普冇話到俾佢聽，OK， 習近平係知嘅。喂，咁習近平，如果我係習近平，不過我哋冇咁嘅能力啦嚇、啊，即係去到呢位嘅人係即係老實講係天才嚟，你冇理由唔噏兩句 嘅喎。佢而家金融時報 跟住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唔噏？如果你知道， 如果金融時報就話啦，佢話佢唔想破壞個氣氛。 聽到，我聽到呢段新聞，但係。 佢想將個聚焦點擺翻喺貿易戰上面， 跟住就嚟另外一個問題。喺我嘅角度裏面，中國好少啊，為一個國民咧， 即雖然孟小姐是位高權重的人，好少為一個人咧，好似西方國家咁咧，喺個新聞發佈會裏邊咧，係公開要求 釋放咯， 釋放啦、啊。 即係呢個就 喂，呢、這個我係好少見嘅、啊，你有冇發過？ 但係呢個 係 加拿大人嚟 嘅喎。唔係，都試過嘅。即係如果你係講喺呢一個英國啦，即係上次咧，早兩個月咧，咪有條友，咪個記者係咪央視記者啊，喺度發爛渣又打人又成啦。咁、最後尾都係叫佢放人啦，係咪先？ 結果冇放到。 係啊，咁咪放咗啊，其實係。 放咗 最後尾， 但係 最後尾而家唔告。即係捉係最後尾係拘捕咗，但係最後冇告到啦。咁、 okay. 一定係有政治壓力啦。咁而家呢種咁嘅戰狼咧，呢種 唔係你上一次咧，我覺得有少少區別嘅、即係唔可以將英國嗰、那個係啦、第一冇咁重要，第二咧就係因為佢話曬用呢個 CCTV 嘅記者，第三佢係講緊嗰啲港獨嘅問題啊嘛。咁所以咧佢喺嗰個新聞發布會裏邊咧係噏下咧。而唔係今次咁，直情係話咧，喂， 佢話佢冇罪， 係啦， 係啦， 冇違反美國同埋加拿大咁。 你又知佢冇罪，係嘛？你因為嘅成件事， 同埋你已經其實係穿咗崩㗎。喂，證明華為所做嘅嘢，其實係 under 你老共嘅決定㗎嘛。 咁當然係。 喂，以我哋對老共人權嘅認識，喂，就算你唔好話老共啦，美國佬，如果你有一個即係企業。是違反了即是當地的法律，喂他都不敢亂出聲住的、或者他都要了解一下先發生什麼事究竟。所以我覺得奇怪的地方是 嗱，首先我們還原回件事啦，嗱而家呢即是其實我們據所有的即是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因為有關當局呢就不肯透露，因為其實而家就是孟晚舟申請了就是法庭呢就不可以披露向傳媒披露這件事。所以呢 報道 所有東西呢都係即係猜測嘅啫，咁但係可能性最大咧，就係關於呢個2013年嘅時候，呢一個路透社做咗個報導，就話咧係講到係2008、2009年嘅事嚟㗎。2008、2009年嘅時候，咁呢一個咧，阿孟晚舟就出任咧呢、這個即係呢一個佢自己旗下啦，即係呢一個華為旗下嘅 Skycom 一間咁嘅公司，係香港嘅公司嚟嘅。咁就話即係同賣啲嘢俾呢個咩嘛，賣嗰啲即係電腦設備俾HP 嘅 P 嘅電腦設備俾呢一個伊朗啊嘛，係嘛？咁賣俾伊朗之後，喂，其實係十年前嘅事嚟㗎咯。喺 匯豐銀行交收 啊，係啊，仲要揾匯豐銀行交收。咁 好正經喎。 嗱，而家咧，而家美國佬咧就同你即係就安撫就匯豐啦。匯豐唔係我哋調查隊重點嚟嘅。 咁但係都跌咗幾蚊喎，阿土。 係啊，都驚啊， 好大鑊， 係嘛？咁好啦， 好似話咧，今日咧，《金融時報》咧有個笑話嘅， 係啊， 佢話咧。因为佢个封面咧就系、是、唔知道左边系习近平，就是、右边系特朗普，中间咧就系呢一个阿孟小姐嘛。咁跟住咧，佢个文章里边嘅分析咧就佢话：喂，呢一镬咧系严重个脱钩啊！即系对个股市啊，即系你汇丰系冇试过喺咁短时间里边，唔知跌到一成定 几蚊啊？ 唔好 一成，几蚊啊？6-7% 唔系 ，sorry， 冇一成嘅 ，sorry， 6-7%，5-6% 噶嘛。 嗱，呢个系十年前嘅事啊。如果而家再发生嘅话咧，仲更加大镬。点解啊？因为而家汇丰入边有党位啊嘛，你好难再开脱噶啦嘛。其实系 未有， 有啦， 唔系 有啦。 唔系佢而家揸咗，唔系揸平安揸咗大股东啫。咁 大股东， 大股东啫，唔系党位啦。 唔系，之前又咪有报道话，即系已经有党位啦，请党位。 呢個係你嘅推論， 唔係前海唔係 有嘅，有 前海匯豐可能有，但係香港匯豐應該冇。不過嗱，我 point 唔係呢一個，其實匯豐今日跌就唔關事嘅，係因為恆生指數、國企指數轉盤同埋新指數換季啫。妖咁都唔好穿作富啦，所所以咧唔該聽呢個節目嘅人咧，唔該聽埋嗰啲運動。咁第二件事，因為我要知道節目呢個啲節奏，然後我要講下我後續反應。就拉咗萬 阿曹總係要角色扮演嘅，所以你唔使 我揾翻單 身。我唔係鬧曹總啊，我係 大家睇下呢個呢個圖片啦嚇，即係你開個 screen 嚟睇下，唉，即 係我知道。 系嘛？已經有新聞啊，大佬都仲拗啫，唔係、哎、有黨委噶啦，已經 唔係平保話唔入去，平保話唔入去， 係嘛？ 平保唔入董事局，講咗噶啦。我雖然係大股東，我唔入去噶。呢個係 Daily 講嘅，平保即刻出嚟反咗應，我冇呢件事發生過，即係佢話佢唔入去，我只係揸佢啲股票嚟收息嘅啫。OK， 嗱呢件事澄清咗噶啦，嗱我哋唔好講呢件事啊。嗱我哋只係想講華為而家拉咗呢個孟晚舟咧，日本就即刻跳出嚟，就唔用華為嘅設備啦。英國亦都話 4G 都唔用。但系而家全世界最有趣嘅問題咧， 啱啱好似兩個鐘頭之前，英國傾點數喎。 係，但係英國不嬲都想用翻中國嘅 5G 啊。但係一定要記住一樣嘢，其實而家蘋果嘅股價下跌就係因為話俾你聽，2019年佢嘅手機係唔會用 5G。 但係今日報道嘅小米就喺出年嘅下半年就已經可以生產平嘅 5G 手機賣去印度。你明唔明啊？個根本而家就喺度爭嚟爭去，爭嚟爭去，拉邊個做邊個，都係為咗呢件事。 嗯、 所有貿易戰，所有講，所有任何嘢，都係將來。 佢拉好大個肥豬肉㗎。 將來咪快之亦改變呢個世界，啊、影響嗰樣嘢，先係最重要成件事。 嗯、 所以做呢個節目嘅人咧，就即係我希望睇呢個節目嘅人咧，諗完成件事。就唔好我唔係奶共啊，我唔係支持習近平，我同意林和立嘅論點，但係習近平係唔會死。 你期望啊林和立嘅結論？ 係啦，我期望，因為我個人都係社民聯黨員啊嘛。OK， 咁第二咧，我自己個人啊，我覺得咧，特朗普一定係契弟嚟噶啦，因為呢鑊嘢佢一定係低低手，如果民主黨唔將佢，一定放慢慢走走人。因為佢為咗自己，喂呢條契弟一定係為自己噶嘛，點會為其他嘢啫？所以咧呢件事咧唔可以同中興類比。我自己個人立場啊，我唔覺得係同中興類比。咁當然啦，我呢件事就一定係可以幾時論證咧？就應該係今個月月尾，即係起碼過咗兩個禮拜之後就可以論證到。咁但係從今日港股已經唔跌穿26,000點咧，就論證咗其實呢件事唔係咁大件事。如果呢件事係同中興類比咧，港股今日應該係插落去26,000點，再低啲嘅位置，即係我哋從金融角度去分析嘅。咁啊，我即係咁樣去諗啦。我唔係一定所有全世界嘅事情都知啊，我哋只可以用邏輯去諗呢件事。即係呢個我觀點啦，有錯、嗯、我承認，唔關陶君行事，亦都唔關徐總事。O K， 唔 緊要，唔緊要㗎，咩唔緊要啊？因為費事啲人寫文嗰啲啊，亂鳩咁屌啊嘛。 阿雲圖頭先就話，即係習近平會有事咯，但係我呢個就有啲保留，因為其實而家佢將所有嘅。面子權力都壓曬上去，因為你而家知道啦，以前咧你仲可以退莊㗎嘛，而家你自己赤膊上陣。 我所以覺得奇怪就係點解今次你外交部咧，即係嘅發言人咧喺個記者會裏面咧係攬上身， 因為習總石攬咗上身咯。同埋一個問題就係、 是，如果你西方國家嘅領導人啦、啊、即係無論你點樣嘅政治計算都好啦、都會考慮一樣嘢就係、是，喂，大佬佢係民企嚟嘅喎。喂，佢做 關事喎。 喂，佢做啲乜嘢嘢？學你話齋，佢透過一間即係香港嘅公司，係咪？ 咪咯， 即係 Skycom 嗰間 Skycom 去買賣咁。 仲要係加拿大人， 但係旗下嘅公司嚟嘅，有關聯公司嚟嘅。 梗係啦，如果唔係，計後果嗰間嘢啦，即係做 holding company 啊，或者揾個即係隱形嘅股東啊。 但係今日有報道話，其實成單嘢點解搞到咁大鑊咧？因為主要兩個關係啦，第一個關係就係多謝呢、這、一個中興啦。中興因為2016年嘅時候咧，佢有份絕密文件教嗰啲同事點樣學呢、這、一個咧，學呢、這、一個即係華為咧，走去做呢啲阻隔公司啦，即係做啲白手套。咁成本手冊整晒出嚟啦，係咪啲代號？啲代號又個都估到嘅，咩 F7 啊，跟住寫下，連代號都唔用啊，即係嗰種求 Q 期咧。大佬，你諗下呢啲咁嘅國家，你連最絕密嘅啲嘢，你都可以咁求其？佢搞核電廠幾危險啊？你話真係？咁好啦，即係你一搞到呢單嘢爆咗出嚟之外，仲有係舊年啊，最大問題啊，舊年咧，其實點解會上升到一個國安層面咧？就因為習近平佢已經立咗條法啊嘛，叫做國家情報法啊嘛，佢要求所有中國人、中國公民同埋公司，如果喺即係情報機關要求底下，一定要協助咧，即係要講出即係其實中國當局咧要求嘅情報，即係其實阿土伯你講冇講錯㗎，其實係你咩錯喺邊咧？你錯在實在太啱啊！因為中國喺呢個習近平 呢度嘢，大佬 係因為喺習近平嘅天下咧，全部人都係鬼嚟嘅，其實係，因為而家法例要求，而家人人都要做鬼啊！即係當呢、這、一個。喂，真係啊！大阿哥問到你嘅時候，你唔做鬼都唔得喎，因為法例要求喎。其實而家係係嘛，咁所以就話啦，點解華為唔俾你喺呢一個澳洲同埋美國啊嗰度搞5G 啊4G 又好啊？就係因為咁嘅理由啊嘛。喂，你做呢咁嘅衰嘢，喂，好心你就唔好立法啦。呢啲嘢你唔見得光啊嘛，白痴！ 以法治國， 即係以法治國，你嘅法你點樣立㗎？ 交代俾外國人啊嘛，諗住。 唔係，所以你咁咪豬隊友咯、啊。 喂，咁啦， 啊， 阿柳要差唔多啦， 走啦，自己 有嘢補充先。 冇嘢好充啊！ 你要聽埋股海雲圖嘅更加全面啦，如果即係都費事你再重複一次，OK？ 好， 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